中营那段残酷的历史相关的许多电影都成为了影史当中的经典。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一部呢，名字叫做《辛德勒名单》，相信你一定听说过，甚至是看过。这部影片呢，由斯皮尔伯格执导，讲述了德国企业家辛德勒和夫人保护了1200多名犹太人免遭杀害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接下来让我们听到的就是超级经典的《辛德勒名单》当中的插曲。 今天一口气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超级超级经典的原声带，通过这些呢，我们不难发现好的影视作品和好的音乐之间绝对是相得益彰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呢，来自电影《勇敢的心》。这部影片以13至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的配乐由詹姆斯·霍纳制作，他同样为另一部经典励志电影制作了配乐，并且呢，那部电影还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那就是《美丽心灵》。下面是《美丽心灵》的插曲。 肩膀，陪我在以后流浪。可青春就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明明一声不响，等我们头上把从我幸福的方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奔腾年代》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讲述了三个生活和事业上的失败者偶然相聚，训练一匹看上去也很失败的个矮并且跛脚的小马参加赛马比赛的故事。很多和马有关的电影也都比较励志，比如说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也是如此，不仅包含了人绝不妥协的主题，还有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接下来又是一部我超级喜欢的影片了，《死亡诗社》。这部影片呢也被翻译成《春风化雨》，讲述的是一个很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这是一部典型的老师改变学生的励志电影。和这一部类似，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也是一部老师改变了学生的电影。这两部影片的配乐都超级的经典，下面两首分别是《抓紧当下》以及《记忆》。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分享的是电影《风雨哈佛路》当中的插曲《完美》。一听名字就知道，这部电影和求学是分不开的。影片呢，介绍了一位生长在纽约的女孩丽丝，经历了人生的艰辛和辛酸，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最终走进了最高学府的经历。努力拼搏，每个人都会有完美的人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伴随着这个励志的影片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Don't close your eyes, they may not open. What if they open? Would you be your light? Everyone是更累，让蝶因为